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十六集。 滚！ 洞里人的回答是一声怒喝，撞在耳朵里嗡嗡作响。程前顿时胸口一闷，一阵恶心，险些吐出来。而通过回音，程前才艰难地分辨出对方说了什么，言简意赅的一个滚。那是个极苍老的女声，粗粝沙哑，甚至掺杂着几分阴森的恶毒，完美地契合了乡野传说里吃人挖心的老妖婆形象。程前揉着耳朵，不明白扶摇派和家师这两个词中的哪个激怒他了。 大师兄不是说他奉命来给这紫鹏真人拜过年吗？难不成他当时只是隔着三里地做了个揖？ 程前惊疑不定地扭头去看严征明。要说起来，程前和李云这两个小崽儿，一个自视甚高，一个满肚子贼心烂肺，全都不肯承认大师兄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不从纵观一生的大角度高瞻远瞩，仅就眼下这个危局来看，程前他们都得同意，万一动起手来，大师兄是唯一还勉强能指望的。他年纪最大，个子最高，学剑时间最长，还有气感。可惜他们中的最强战斗力剑还没出鞘，就被那老妖怪一根鸡毛打飞了。严征明的脸色铁青，额角的冷汗已经顺着脸颊流下来了，但他不知是为了面子还是怎样，愣是半步都没有退，甚至挤出了一个有点倨傲的微笑。不过虽然很英勇，程前还是希望他不要笑了。 大师兄一笑就让人想到鞋底抽的，真惹怒那大妖就不好了。 真人不方便见客，我们这些小辈本来也不应该前来打扰，只是昨天夜里本门有个不懂事的小师弟误入了山穴，已经失踪一宿了。 严征明顿了顿，艰难地扛着老妖洞穴前巨大的压力，想让自己听起来更有理有据一些。 家师说自我派开山，山穴中的诸位前辈就一直与我派比邻而居，这些年来一直相安无事，真人大人大量，想必也不愿意因为一个小孩子伤了双方的和气吧。 真没想到坐都坐不住的大师兄居然有胆子杠上大妖，原来这位富家少爷不是不会说话，那他平时表现得像根火棒槌一样，完全就是恃宠而骄，故意的。 严征明这一番话说的虽然不算太流利，却也让程前叹为观止了。然而这番有力有据的长篇大论打动了程前，却没能打动山洞中的老母鸡。那紫鹏真人听了以后回答依然是油盐不进的一个字： 滚。 严征明接连被扫了两回面子，险些恼羞成怒，不过他还是在最后关头按耐住了，虽然脸色难看，却没有当场耍脾气。严少爷只是任性，并不热爱作死。一个人长到了十五六岁，但凡脑子里还有一根筋能稍微转动，他就分得清自己惹得起与惹不起的对象。紫鹏真人碾死他们仨，不比踩死几只蚂蚁多费什么劲。严征明咬了咬牙，心里着实是又困惑又焦躁。以前他确实带师父和这老母鸡打过几次交道，对方脾气虽不怎么样，却也不会自贬身价，和一个刚入门的凡人少年一般见识。 以往紫鹏真人虽然态度冷淡，却没有对我这样声色俱厉过。山穴里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严征明脑子里灵光一闪，得出了结论。这时他身后的李云忍不住低声开口： 师兄，他不让我们进去，我看 我们要不然还是回去找师傅吧。 对子鹏真人，严征明不敢造次，可对着搅屎棍子似的师弟，他可就没那么客气了。 我们走过来就花了将近一个时辰，现在走原路回去把师傅找来，你是请他来认尸的吗？ 巍峨的山门与险恶的阴气顷刻间吹化了李云额上的汗，他狠狠地打了个寒颤。李云一只脚再次踏进了懦弱的陷阱中，一想到他们是真刀真枪地直面一个大妖，还是个不欢迎他们的大妖，此时还能保持双足站立，对李云来说就已经算不易了。 可是寒渊…… 李云的退堂鼓一下一下地敲着自己的良心，他踟蹰良久，终于还是痛苦地说道： 可是我们根本连门都进不去啊，更不用说面对里面的大小妖物了。我是想，四师弟既然昨天晚上就进来了，到现在也没事儿，那说不定我们也不必急于这一时片刻的。我 站在满是腥气的洞口前，严正明其实也在不动声色地偷偷哆嗦，同时因为子鹏真人的不客气，他又暗自火冒三丈，因此正处于一种一边哆嗦一边火冒三丈的境地里，进退都很尴尬。可那李云一开口，就轻易地打破了这个平衡。严征明听了李云这番推脱责任的谬论，火冒三丈顿时压过了恐惧哆嗦，他又是个惯会窝里横的，立刻将方才在子鹏真人那儿受的鸟气加持了一番，一股脑的撒在了李云身上。 哼，李云啊李云，你可真让人看得起。 二师兄，你自己回去找师父吧。 程前知道自己得表明态度，他立刻抱着师父给的木头上前两步，俯身捡起大师兄脱手掉在一边的剑，走到严征明身边。严征明得到了支持，脸上的冷笑顿时升了两级，他实在太会阴阳怪气的冷笑了，眉梢一掉，眼睛一斜，甚至不必哼出声，这一手绝技别人都能隔着三丈远感知到他浓郁的嘲讽气息。 李云，你还不如一个小孩。 随后他转向程前，一激动又忘了程前叫什么。 小铜钱，跟我走。 这子鹏真人来回来去就会说一个滚字，没准儿恰恰是色厉内荏，他可能被限制了行动，或是干脆重伤动弹不得，否则那老母鸡完全没有必要如临大敌地挡着门不让他们进。为了不让小地包天变成某个大妖的饺子馅儿，严征明决定闯闯看。 师兄，我叫程潜，不叫铜钱。 哼！ 大师兄哼笑一声，大概表示铜钱和程潜对他来说没啥区别。他一伸手接过自己的佩剑，微微一抬下巴：“ 师傅虽然不在，他的饮水符在你手里，我就不信我们淹不了这破山门。” 程潜闻言差点摔个狗啃泥。 不是刚才还说这是引雷的吗？怎么这会儿又成引水的了？难道本门符咒天赋异禀，金木水火土还能随意变身搭配吗？ 下一刻，程前的目光落在了大师兄拿剑的手上，并惊喜地发现他那只拿剑的手正在不住地哆嗦着，程前心里的苦险些漫上舌尖。 很好，大师兄都吓糊涂了，还没忘了虚张声势。 两个少年对自己与同伴有几斤几两全都心知肚明，因此都是逞着假英雄出着真冷汗。就在这时，风声再起，就在严征明风声鹤唳，直见的手背上青筋几乎已经破皮而出时，那石门嘎吱一声缓缓地向里边打开了。 竟然被糊弄开了，那老母鸡 竟然信了大师兄的鬼话。 习惯了装模作样的程潜还好，严征明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得意洋洋的准备翘起来的嘴角压下去。他装作谈尘土的样子，风度翩翩地将手心的冷汗抹到自己身上，眉开眼笑。 多谢前辈。 李云不明真相，被师兄与师弟的无畏所震慑，眼见他们全都丢下他走进了石门，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害怕极了，却又做不出扭头就跑的事。僵直了片刻，他终于狠狠地咬咬牙，也提步跟了上去。石门那一边是一个洞府，洞中原来没有什么吃人挖心的黑山老妖婆，只有角落里摊着一只巨禽。它当然不是什么老母鸡，炫若金凤的羽毛尾顿在地，显得黯然无光。一个女子的影像虚虚实实悬在那大鸟的头顶，她声音虽然沙哑，面貌却一点也不老，仅就模样看，她可能还算个妙龄。子鹏的目光落在程潜手上的木牌上。 那是何人的符咒？拿来我看。 严正明刚要开口继续扯淡，子鹏真人便厉声打断了他。 住嘴，小兔崽子，你还真当你耍耍小聪明就骗得过我吗？拿来。 他话音没落，程潜就觉得一股巨大的吸力兜头而来，他未及反应，已经情不自禁地向着那大鸟迈动了脚步。严征明眼疾手快地伸手一拦，程潜的胸口狠狠地撞在了大师兄的胳膊上，抱着木牌的手不由自主地松开，白绢落地，木牌被子鹏真人隔空拽了过去。有道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严征明这才发现，纵然他猜得一点没错，子鹏真人确实身受重伤，行动受限，但弄死他们仨还是小菜一碟的。眼见那女人凭空伸出一只手去接木牌，黑暗的洞穴中一道强光突然爆出，三个少年谁也没看清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由自主地闭了眼。只听一声惊呼，再一睁开，那块木牌已经稳稳当当地落在了地上。子鹏真人仿佛遭受了什么打击，人影更虚弱了，畏惧地往后缩了缩，口中喃喃： 不是他，这是北冥君。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